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一个成功的飞机，它的寿命应该是40年、50年。人的感情就是很怪的很，啊，他就是放不下来，啊，随时都想着，就到处一谈一说，汇报有事儿，我就心里就咯噔。也算干了一件事儿，有延续。 西安阎良。这个以航空闻名的小城，对很多普通人可能会显得有些陌生。我国一系列国产飞机飞豹、空警2000等等的横空出世，使这个小城的地位丝毫不亚于美国的西雅图或是欧洲的图卢兹。在这里有一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航空明星。这座距离古城西安50千米外的小城，是他和他的飞豹诞生成长的地方。10年制程，10年试飞，在中航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研制飞豹的这20年中，是陈毅坚一生最辉煌的岁月。这是一次军事演习，这架飞机是我国第一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军用飞机，它的对地、对海、中远程精确突击能力令人耳目一新。它有一个霸气而响亮的名字——飞豹。飞豹怒吼冲天，引起万众瞩目。这就是中国的歼击轰炸机。歼击轰炸机又称战斗轰炸机，最初都是由歼击机改装而来的，主要用于突击敌战地战术纵深位的地面水面目标，并具有空战能力的飞机。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越南战场上，美军率先使用了这种既能克敌又能自保的飞机，使人们看到了它的巨大威力和光明前景。这场战争被称为是美国新式武器的试验场。战争的主角是美国空军的 F-4 鬼怪。在60年代 ，F-4 鬼怪称得上是一种十分先进的战斗机。它装备了雷达系统和先进的火力控制系统，在这两个系统的控制下，空对空武器和空对地武器可以十分精确地射向目标，是美国空海军60、70年代的主力战斗机。 它的特点呢，就是带着很多武器，这个飞机重量大概都是30-40吨这个量级的，武器带弹量很大，品种很多，把这些武器，这个攻击性的武器都释放完以后呢，它自己还是一个歼击机，还能够执行歼击机的任务，这就由这一种飞机歼击轰炸机来携带这种大的这种武器，然后这要炸一个桥梁，根据资料嘛，大概一两次出动，扔个一两个弹，机关弹就可以破坏一个战略桥梁。所以这个效率，作战的效率提高了很多，因此这种飞机是对于这个打击地面的这个指挥部、通信中心、这个弹药库、这个运输桥梁等等是发挥的非常大的作用。 歼击轰炸机在越南战场上的出色表现，让人们看到了它的巨大威力和光明前景。 此后，为了赶上美国的步伐，世界其他国家也开始了歼击轰炸机的研制工作。苏联的苏-24旗舰手和欧洲的黄蜂很快投入了设计和生产。而当时中国的天空显得有些单调，一旦发生战争，空中防线极易被突破，国产歼击机不能进行远程飞行，无法携带太多武器。而强击机虽然能进行定点攻击，但是腿太短，带弹量有限，无法形成有效打击。而就在同一时期，在西沙海战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让中国海军方面对新型飞机的设计研发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这场后来被称为黄沙之战的海上冲突发生于1974年1月20日，交战双方是中国海军南海舰队和南越海军。1974年1月初，南越当局单方面宣布，在距越南以东362千米的中国称为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勘探石油。南越海军向该区派遣一支小舰队，形成一条封锁线，在此作业的数名中国渔民被杀害。1974年1月20日，中国海军采取行动，取得击沉金山第四艘巡逻艇的战绩，但也由此暴露出缺乏海军航空兵空中支援的问题。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海军航空兵中队的歼击机基本没有对海攻击能力，因此设计研制适合海军航空兵使用的新型攻击机成为空海部队的急切需求。 我们国家本来是一个防御性的军事原则的，但是呢，你只有防御没有打击力量的话呢，这种防御是被动的，因为你没有打击敌人的能力啊，你没有办法防御的，那只有被动挨打。 从人类有了灵感涉足飞行开始，世界航空工业就在不停发展。1956年，新中国制造完成了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歼五战斗机。20世纪50年代，我国研制的出教五、歼五、运五三个机型的飞机，开创了中国航空工业从无到有的黄金时代。1958年7月26日，歼教一飞机试飞成功。在总设计师、中国航空工业奠基人徐顺寿带领设计的工作中，积累了一架新机研制全过程的资料和宝贵经验。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探索独立设计飞机的道路，陈一坚就是设计团队的其中一员。选择造飞机源于小时候的一段痛苦回忆。 我小的时候是挨过日本人轰炸的，那是就是躲了棺材洞里面的，是吧？那挺惨的。那时候国民党那个顾不过来，根本没，但日本人猖狂的不得了，飞机飞得非常低，老百姓怕小孩的声音上面听见，实际上听不见，所以老百姓无知吧，科技上无知，把小孩捂死嘛，是吧？那这种事儿，你说那时候非常难受的，所以对我来刺激非常大。那时候就感觉呢，怪得很啊，只有人家有飞机，咱们自己怎么就没有？挨欺负嘛，就跟一个人挨打一个样的，一种感情，是吧？切肤之疼。到了后来报名的有志愿吧，我仨志愿都是航空。这种说一个人的刺激，大刺激啊，他是一辈子的，那解脱不了。 这是陈一坚对飞机的第一印象， 却如同梦魇，但也坚定了他对造飞机的理想和信念。1952年，他从清华大学航空学院飞行设计专业毕业，走上了航空报国的道路。1964年，陈一坚调到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的前身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工作，参与了民用飞机运机的跟踪设计。而他一直念念不忘的梦想是设计中国自行研制的军用飞机。1977年，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踌躇满志地承担了中国首架歼击轰炸机的设计任务，这项任务同时也落在了陈一坚的头上。当时中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装备的强击机强弩存在着作战半径短、载弹量小的缺陷，而轰炸机轰五、轰六又无法自我保护，不具备有效的全天候作战能力。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设计一种同时具有对敌对海精确打击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攻防兼备、规模更大的飞机。 歼轰机它又是超音速飞机，又能够自卫，我当武器导弹一扔，我就是个歼击机。第二个要求呢，就是你全天候的，白天黑夜也下雨下雪，你都得能干。第三个就是地空性能非常好，我只要飞机只要在这盲区里面，雷达找不着我，没有显示，是吧？因此呢，要求飞机要求低空就是这样子，你出动的时候一直是贴着海面飞，是吧？快到目标了，你拉起来，那时候雷达发现的已经晚了，这最好的保护。 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的年代，人才和设备都相当匮乏，技术难度大，并涉及十个部位、数百个场所，是一项复杂的大型系统工程。而战术技术要求需要从零跨越到第三代，陈一坚和他的团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1979年，陈一坚和其他几位设计师肩负着特殊使命赶往欧洲，一方面去了解西方发达国家的军用飞机发展水平，一方面也在寻找与国外合作的可能。在这一次欧洲之行中，身为总师的陈一坚看到了欧洲先进的飞机技术，也感到了巨大屈辱， 就跟 MBB 公司这个去谈判，能不能请他们这协作，这个帮我们搞一个方案。那个时候他们呢跟这个飞机一个样的狂风已经搞出来了，他还带着我们去看了一下狂风，那是不让我们靠近的，就是他放在楼下这个总装厂里面，楼上有一圈走廊，这个走廊全部用玻璃封起来了，你从走廊走一圈，你看底下能看到它，但你摸不着它，它不让你靠近它，别的飞机允许你看，允许你摸，就这个不行。 在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的 F-15 是世界上公认的最优秀机型，而狂风则与 F-15 一样，是欧洲研制的最先进的机型之一。能够亲眼见到它，陈一坚深受启发的同时，也感到了技术上的巨大差距。在这次欧洲之旅中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寻求合作。如果能请到外国专家一同参加研制，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技术保障。然而，欧洲开出的合作条件十分苛刻，核心技术不给，要价21个亿。谈判最终不欢而散。 21个亿，那时候人民币21个亿，那不得了的，不得了的钱，都相当于现在几百亿人民币。领导人一下就摇头了，说这承担不起。弃可股不可惜啊！这个我这当总设计师，你都讲不行不行的话，那大家更没有。所以说那时候是心里是藏着这么一块石头吧，这个也只能往下咽吧。这个设计队伍是牵涉到几百个工厂设计所，这个整个团队这么 几万人的团队一下子后路给他断掉了，就失去了外援，完全自力更生。 国外的技术买不来，白手起家自主创新的巨大压力就落在陈一坚和设计团队的肩上。陈一坚认为，设计初期的最重要工作就是把大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跟踪研制苏联的设计程序转换到西方理念的轨道上。陈一坚甚至大胆提出修改飞机设计规范。 按我个人的判断，还用苏联那一套可以搞得出来，但是完成军委给的那一本战术技术要求，那个很具体啊，飞多远，飞多快，飞多高，多少机动，这个多少过载，这都有啊，多少武器，多少油，全规定死的呀。我估计是完不成的，因为那个时候是这个要求世界上应该说最新的要求了。因此那时候就组织一批设计人员，这个叫做笨鸟先飞吧，这个用这个苏联规范，从这个怎么算一算，就用美国的军用规范也算一算，一看见就了不得，就是这一试算，就是先进的，就是随便一个载荷都先进的20%，那这飞机这个就轻了20%，这个东西太厉害了。你要是说那时候我们这些人胆子也够大的，那时候确实是逼上了梁山了，你不走这条路你就必死无疑，那就那时候就拼了。 然而陈一坚的大胆想法却招来很多保守同行的质疑。 反对的人多了，说你这个胆子也太大了。我是就反正咬着牙把这个包袱背起来了，就感觉的成了，反正是上面肯定感会高兴，是吧？我也会得利，有利，是吧？这个正常的吧，是吧？败了那是这起码是身败名裂吧。这我这辈子就完了。你说那个时候几十岁的人呢、啊？这你这么国家给你这么个重大的新任务，你完不成，是吧？由于你决策的错误，那不就交代了吧？ 从修改规范开始，陈一坚心里就知道，他的命运已经和这架不知何时才能问世的歼击轰炸机紧紧地绑在了一起。面对重重困境，陈一坚还是坚持带领团队人员进行转轨工作。他认真对比分析了两种规范的优劣，结合飞机设计中的实际问题取长补短。他说这叫笨鸟先飞。 王震是这个型号的，但那时候是副总理，这个主管这个型号也是他管的。他急了，他也很急，就是说部队急的要你们什么时候能干出来。说到最后他不是经常拿着拐棍儿，就给拿着拐棍就捅地了。你们赶紧干啊！我闭上眼睛以前，你们得飞机得弄出来。那个时候正好我们国家计算机起步了，有个C2级，最早第一代C2级。哎呀，我们说这玩意儿买吧，不吃饭也得买，裤腰带一勒紧就得买一台。 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是，虽然看似一切都走上了正轨，但飞豹的坎坷之路才刚刚开始。上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国防建设不得不给经济发展让路，众多在建的新型号都被迫取消，飞豹也从开始的国家重点型号变成了量力而行，同时为飞豹飞机研制服务的基建项目也因此停建。往日熙熙攘攘的建设工地一下冷清下来，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让陈一坚一时间陷入低谷。 所以量力而行不就是中国人一句话，你们含义太多了，就中心含义就上面不给钱了，你们自己看着办。那我们说停了不就我们没事干了吗？这个锁就完了吗？我们就做了个决策，单位就做了个决策，说上面要量力而行，我们补一句话叫做大有作为。那所谓大有作为，你不给钱我也干，就是简单点说就是这个意思。还真的通过大家的努力啊，出样打出来了。 陈一坚带领团队人员，在国家一度停播、型号研制费长达一年的情况下，坚持飞豹研究，画出了一摞又一摞设计图，最终感动了上级决策部门，让飞豹命运出现转机。1983年4月19日，由于邓小平的批复，飞豹重新列入国家重点型号，研发工作转入了全面详细设计阶段。陈一坚带着手下年轻的设计人员，在全无原准机可以借鉴的情况下艰难探索，力求弥补与国外飞机设计水平近20年的差距。而在攻克技术难关的同时，他们还承担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质疑和压力。 刚开始说要搞歼击轰炸机，他们就感觉到没必要，你看我这个歼击机十几吨，也可以带一枚弹，也可以带两枚小导弹，干嘛要再投资搞你这个大的，是吧？又是轰炸机又是歼击机的，就反对派比较多，就是外人反对我不委屈，因为他不了解，这行家反对，这个干活的人就一定会回去。 飞豹研制初期所经历的坎坷，就是人们经常说的三起三落。1985年，中央军委决定裁军百万，军队的很多费用都削减了，歼击轰炸机的研制经费也受到了严格控制，难以为继。但陈一坚并没有放弃，每次开会他都带着图样方案去汇报，甚至求人开个党委会听汇报。他的唯一心愿就是一心一意把飞机干下去， 就求情嘛，就求爷爷告奶奶要干活。哎，说吧说吧，就跟今天差不多嘛，比今天还厉害一点。那时候已经下马了嘛，那难受得很，是吧？说吧说吧，那个陆总一样跟我一样，哎，他也落泪，我也落泪。但那部长们那是很理解，他们反正我们跟你是一个心眼，一个心。机组没有了，单位就没有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每次开会，他都带着图像方案去汇报，甚至求人开个党委会听汇报。他的唯一心愿就是一心一意把飞机干下去， 就求情嘛，就求爷爷告奶奶要干活。哎，说吧说吧，就跟今天差不多嘛，比今天还厉害一点。那时候已经下马了嘛，那难受得很，是吧？说吧说吧，那个陆总一样给我一样，哎，他也落泪，我也落泪。但那部长们那是很理解，他们反正我们跟你是一个心眼，一个心。机组没有了，单位就没。 刚刚看了哪个集了？看最后了。你怎么会看到最后呢？啊，倒数第二集。你应该从前面。 我不想看。 你不想看啊？ 你记住啊，吃中药和吃西药要能隔半个小时。 现在85岁的陈一坚和老伴一起在家安度晚年。在他的家中，到处可以看到飞豹飞机的影子。陈一坚用10年的时间陪伴他诞生，又用10年的时间陪伴他稳定成熟。飞豹带给了他太多的感触。飞豹飞机采用的许多先进技术，在国内都尚属首次。为了确保设计正确、可靠和使用安全，飞机从方案论证开始，一切都要通过试验来认证。从1978年到1988年，陈一坚用他的坚持，经历了几次下马后，用10年时间，终于迎来了飞机首飞。1988年12月24日，歼轰机飞豹歼击轰炸机首次试飞。试飞英雄黄炳新是飞豹首飞的试飞员，陈一坚在试飞前亲自把黄炳新送上了飞机。 我让我女儿把那救心丸带着，因为我心脏有点不好嘛，我就怕出事。 当时陈一坚虽然是媒体，但是他的这飞机首飞，他也起码有80%的把握。对我来说，我有100%的把握这架飞弄回来。当时我告诉陈总，我说只要你这架飞机是双台发动机，只要一台发动机在空中工作，我都可以把它飞回来。 中央的一大堆领导人，那我们这些人就坐到旁边陪着吧。是领导看要败的话，那是彻底败。 下午3点，飞机开始缓缓滑出停机坪，进入起飞线。按照预定计划，飞机要升至1000米，左转平飞，沿着阎良上空环绕通场落地。然而升空后不久，意外就突然发生了。飞机开始在空中猛烈的颤抖，剧烈的震动震得黄炳新无法坐住，双眼昏花。他强压住自己，使尽浑身解数保持航向。座舱里的许多仪表凝固时的不断按，难度的高度表和速度表像风车一样运转。紧接着火警信号灯也亮了。整整18分钟的飞行表演，让场边观看的陈一坚度秒如年。 问他怎么样，他说够呛。啊，不行，我这个都看不见你的仪表板，我心里说坏了。 没有仪表，飞行员在空中无法判断飞机高度、速度、飞机姿态，这是飞行的大忌，后果可想而知。难道10年的努力就要在此功亏一篑？就在紧张中，惊喜出现了。带着惊险，黄炳新将飞豹安全着陆。 挺惊险的，他说我仪表板都模糊了，都看了，就飞机摆很厉害，这是震，就摆震嘛，其实要摆震是震动太厉害了。 在一片掌声中，陈一坚悬着的心落了下来。首飞成功的喜悦霎时间被冲淡了，飞机发生了强烈的震颤。陈一坚认识到，要么是起落架的减摆器出现了问题，要么是机身设计不合理引起了共振。那么首飞暴露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那我们一回来就是研究呗，结构是不是刚度不匹配，还是起落架里面系统设计阻尼不够，这各种各样问题都提出来。但是后来就发现试验这个没有估计到的问题，埋了一个阻尼，某一种状态下阻尼不够，阻尼是偏低。 在一次又一次的试飞和排除故障的过程中，陈一坚和试飞员们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与飞豹共同经历了成与败、生与死的考验和喜悦。1992年，又一次试飞任务落在了黄炳新身上。这一次的任务是验证飞机震动的原因，飞豹再次试飞上天。 大概是表示1150马赫一定的右时，就听见一阵响声了。我都告诉后舱一个另一方面，你看看咱是不是导弹飞掉，因为我看不清嘛。他先告诉导弹没有飞掉。当时等了一段时间，就是这个灯舵呀，这舵就不太起作用，就判断那个飞机的方向舵肯定是飞掉。 方向舵是安装在飞机垂直尾翼上控制方向的重要装置，失去了它的飞机就如同没有方向盘，而又在高速行驶的汽车一样极难控制，一不小心就会机毁人亡。危急关头，经验丰富的黄炳新没有选择弃机跳伞，而是想方设法控制飞机着陆。他们都知道这架飞机对国家和设计团队的来之不易。 这个方向舵是没有它不能飞，这个黄炳新是非常有水平的人，一个胆子非常大，英雄嘛，是吧？他还是有办法把它驾驶回来了。高超的飞行员才有这个本领。 面对着飞豹试飞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技术故障，陈一坚身上的压力不言而喻。那段时间，他日夜和团队在厂房里对飞机进行故障排查。 就是他要摆正原来预先设计的时候就有这个措施，有个设计个阻尼器跟机盖连在一起，跟液压系统连在一起，这阻尼器阻尼值在某个状态下这阻尼值偏小，一偏小它就马上就摆起来了。后来把这个东西一改，再到现在再也没有，就一次到现在为止再也没摆了，就问题找得很准。 经历了1600多次试飞，飞豹飞机的各项问题都得以暴露和解决，终于为设计定型、装备部队做好了准备。在西安阎良一飞院的老区，仍然保留着当年的厂房办公楼。退休后，陈一坚很久没有回到这里，他说回到这里会想起往事，人老了怀念时会感到悲伤。 飞豹就青红旗开始上马了，需要实验室，在这儿投资盖实验室。我那时候做的时候啊，还没有这么漂亮的啊。这时液压起落架整个操纵系统的实验都在这儿做，测试性能测试都在这儿。后来就是搞可靠性试验的时候，这个地方也用了它了。我们除了就前面除了摆正，这个第一个着陆摆正出问题了，就在这儿这个搞摆正测试。这个是飞控系统，飞机的操纵系统加上飞控系统，就是整个飞机怎么动作全由它来指挥的，来操作的。所以为什么叫飞鸟呢？天鸟呢？因为这个整个模拟的连角度里面装的东西啊，所有的着陆筒、转杆器，都跟飞机一样。 但是呢，老厂房的一切都记录着飞豹总设计师陈一坚和他团队的过往，从方案设计开始，一路坎坷，一路奋进，点点滴滴都融在这些陈旧的设备器械中。10年铸建，10年等待，铸就了陈一坚和一飞院人们的峥嵘岁月。汗水与泪水的交融，无数人甚至生命的付出，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C 一，以代号中国飞豹的响亮名字，首次向全世界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从10:10一直到11:10，这一个小时时间是大家非常盼望的特技飞行表演时间。半径可以达到1650公里，它能装备6.5吨重的炸弹，这就是飞豹的三个突出的特点：航程远、载重大、威力强。 对于陈一坚来说，这是一个令他和他的团队扬眉吐气的日子。飞豹的问世不仅填补了我军军机机种的空白，更标志着中国的飞机设计实现了从跟踪研制到自主研发的跨越。外媒甚至评论飞豹优于前来参展的苏-27和苏-30K。这一天，陈一坚已经等了太久。 过去都是人家都说我们超苏联的、超美国的，这飞机没有人说你超我美国的，他说不出来这话，又跟他不一样。美国人的 F-15，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他就投了72亿美元，最后我们就用了10亿人民币。就是美国人的投资的1/7，我们搞出第一次干这么的飞机，又把它搞成了。 1999年，中国首架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双座双发多用途全天候的超音速歼击轰炸机飞豹，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就在同一年，飞豹的总设计师陈一坚当选中国工程院士。在走过20年的风风雨雨，年近70的陈一坚终于登上了荣誉的顶峰。同年的共和国50周年华诞的阅兵盛典，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在中国的天空上。国庆看阅兵，阅兵看飞行，飞行看飞豹。当天，飞豹部署使命，以现行编队秒米不差地飞过天安门广场，创下了数个第一，同时也创下了参阅机型最新、改装时间最短、飞行密度最大、编队难度最高、阅兵航程最远的5项新纪录。这令人骄傲自豪的一刻，为他付出20余年的老人颤抖着双手举起照相机，记录下了这一时刻。他就是已经年逾70的飞豹飞机总设计师陈一坚。 这飞豹啊， 来救他， 救他， 救他， 救他， 救他， 救他，救他， 就这个，他是舰型编队，舰型编队， 舰型编队，救他，救他。 对对，这个飞豹。 什么叫舰型编队？ 就是他，你看前面一个，后面两个，然后后面三个。 这就是，这就是前面那个叫舰型编队。这就是最新的飞豹，是我们的设计生产的，是陈一坚轰炸机。它腿也很长，武器也很多， 非常激动。那这些心里都，那时候不叫做揪心，不能叫揪心，就是心跳应该说非常快，心跳非常快。我本来就是这个心率不是太齐的人，那是自己都感觉到的心跳的，那简直是抑制不住。 然后我给你煮个牛奶，马小光啊，我给你煮一碗牛奶。 我煮牛奶。 晚年的陈一坚和老伴儿每天过着平淡而安逸的生活。他说自己因为工作亏欠家里太多，所以做饭和家务活基本都自己来做。 别说老慢一点，慢点喝，喝这喝太快了要呛的。 少一少，一点一点。 虽然已经退出一线飞机设计工作，但陈一坚依旧关注着我国航空事业的发展，依然关心着飞豹的后续研发和改型升级。团队中许多当年的幼苗如今已长成骨干栋梁，只要单位有需要，陈一坚依然会随时出现在一些大小会议上，给予一线设计人员意见和建议。飞豹的诞生对整个航空装备的贡献和部队的装备升级，对航空技术的发展和进步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08年，新一代飞豹在陈一坚培养的接班人唐长虹手中腾空而起，实现了对海攻击、打击海面舰船、滩涂阵地和对地精确打击，使陈一坚和团队20余年的坚持有了延续。从陈一坚开始，整个团队也铸就了一飞院人著名的飞豹精神。 交了飞机，国家多了个技术，现在这个队伍很强大了，是吧？现在哪个任务他们都敢拍胸脯，我们要承担下来。这最可贵的是这个时候，我说我这次没有白过，我把自己团队的飞机给设计成功了，这飞机又真能起点作用，把那个到了现在还能起作用，对不对？还在前线战斗值班。我说这辈子没有白过，可以交代了，可以交代了。 南空报国，秦岚绝，秦岚绝，飞豹横空直扣天爵。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